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次天文地理，下次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咁我即係睇返呢個網上啲資料呢，就話呢度呢其實可能係老作嘅。 哦，係啊， 即係話其實 MI6 呢、MI6 呢就係冇 involve、即係冇參與喺呢個咁嘅解碼嘅呢個過程入面嘅。咁、我真係唔知啦，要研究啲歷史先啦、但係喺度電影入面呢就好巴閉嘅。講呢個 MI6 呢就真係尤其嗰個負責人啊，即係參與呢個計劃嘅呢就好似好英明神武咁，而且臨尾呢就阿 Alan Turing 就直接同佢聯絡、就係、直情係跨越過嗰個軍方，就同軍情處、軍情六處就聯絡、就然後呢佢展開嗰個情報咁叫搜集嗰個呢，嗰、那個又好似真㗎喎，嗰、那個叫 Ultra 喎、即係臨尾佢哋成立咗一個就係、一個團隊呢就叫 Ultra、就係搜集曬所有情報呢，因為呢度即係成套戲亦都係最高潮，亦都係最戲劇性就呢度啦。就當你破解咗納粹德國呢個咁樣嘅密碼之後呢，咁於是你即刻用所截獲嘅情報，於是嚟去採取好多嘅行動、譬如去呢個堵截佢嘅襲擊啊、防禦啊咁樣，但原來係唔得嘅。因為如果你因為你即刻咁做嘅時期呢， 嘩咁人哋就知道你好似 已經破解咗啦。咁破解咗啦，佢又會轉第二樣嘢呢，於是你就前功盡快啦，係咪？所以呢佢即係變咗係一個好大嘅吊軌，一個 dilemma 㗎、就係話佢明明破解咗、但係佢唔能夠俾對方知道 佢 已經破解咗，咁、你就要扮唔知喎。咁但係扮唔知梗係冇意思啦、其實你就係想知嚟去即係喺呢個軍事上制勝㗎嘛，係咪？咁、但係呢於是佢就同軍情六處佢臨尾講啦，就話要佢扮制勝呢就要扮到呢佢係透過軍情六處嗰啲占士邦，當時占士邦未出世啦，嗰陣時係講緊1939年、1940年啦，咁但係即係話呢佢哋係有透過傳統嘅情報活動， 冇錯， 係攞到返嚟，所以呢我哋唔能夠次次都要攔截佢或者咩嘅，我哋要選擇性地咁但而且仲要發放啲咁樣嘅假消息出去，就話其實我哋用傳統嘅情報搜集方法啫咁樣。哇！呢度先至戲劇性啊！ 其實咧，如果講翻史實咧，咁嗰陣時其實 Alan Turing 佢哋咧就冇呢個煩惱嘅。係啦，因為嗰陣時咧，其實佢哋就有一個將軍咧就負責咧決 定。Bannister 啊嘛，係啦， 係啦， 所以其實就唔係好似個電影咁講。 係啦， 哇！佢同埋即係當時嘅未婚妻啦、親自去到 MI6 係嚟去講，咁呢個咧應該係老作嘅。 同埋仲要咧，佢哋嗰陣時咧，因為已經破解咗嗰個密碼啊嘛。咁所以其實佢哋呢甚至乎特登扮曬嘢呢、派啲飛機呀、派啲偵察機呢、去扮偵察。 哦，係啦係啦。 即係會做好多呢啲動作呢，其實係扮扮查。 咁又啱喎，咁又符合佢所講嘅嘢喎，即係佢哋係真係要咁做喎。 冇錯。 因為佢哋真係有一個我哋吊軌呀，叫係咪，即係你唔能夠話按照你截獲嘅情報，然後解咗碼，解咗碼全部會作出個反應，咁就弊家伙啦。咁、就對方知道你已經破解 Enigma， 佢又唔用 Enigma 啦。係 啦。 所以呢個就係個 dilemma 嘛，係咪、好，咁但係呢就都頭先話講個女主角啦，就話個女主角就係因為咁樣應徵入咗去啦。咁、後嚟呢就因為佢後嚟個父母唔俾佢去嘅時期呢，咁、於是佢就Alan Turing 呢就極力嚟去撐佢，咁就卒之就安排咗呢佢就唔係同呢班男同事一齊生活，就同一班女同事，如果女同事全部都係啲梗係比較低層次嘅嗰啲文職嘅女文員一齊住，咁佢話啊其實佢都係做嗰啲工作嘅啫，咁佢因為嗰啲工作完全保密㗎啦，個父母唔知得㗎啦，係咪，咁到最後佢都加入咗，咁但加入咗嘅時期後嚟佢又要走，那個女仔要走，咁於是呢就 Alan Turing 為咗挽留佢呢、就向佢求婚咁啦，咁卒之應承咗呢就定咗婚嘅，但定咗婚呢後嚟佢就向佢表白，咁但表白呢即係如果按照電影啦、但我諗個史實都可能差唔多，就話嗰個女性都佢話我唔介意、即係我哋都可以繼續一個咁嘅關係咁樣、好啦，咁但係呢個女主角呢其實大家應該都好熟悉㗎啦，佢就係即係迪士尼拍嘅，而且都好幾部啦，係咪，就係、嗰個 Pirates of the Caribbean、就係魔道王，係咪入面嗰個女主角， 係 你冇印象呢， 我唔好記得人 記得你唔記得魔道王嗰個女主角好靚嘅咩，你記唔記得好靚先，係咪好靚㗎嘛， 係 咪 Johnny Depp 啊咁樣，佢本來鍾意嗰個靚仔嘅，點知呢就後嚟就反而俾嗰個好即係古靈精怪嘅，但好似好醜樣嘅 Johnny Depp 呢就係、吸引咗佢個芳心啊，獲取佢個芳心啊，咁呢個呢就叫做 Keira Knightley， 即係呢個 女演員啊，咁但 Keira Knightley 呢其實最先出呢都唔係個 Model 王嗰個系列，原來佢最先出一套戲呢，我唔敢講係咪第一部啊，但係都係最早期嗰陣時佢好後生嘅，好可能未夠20歲嘅，應該係未夠20歲，就係、叫做我愛碧咸 你記唔記得套乜戲啊？ 我冇睇過。 叫做係我有睇過啦，叫做 Bandit Like Beckham。Bandit Like Beckham 咧，其實個真正嘅女主角咧，就係佢係喺好似喺英國嘅定倫，唔知係咪倫敦啦嚇嘅一個背景嘅。咁仲有真正嘅女主角咧，其實係講個印度裔嘅，因為英國家庭咧，其實係印度人嚟啦。嗰、那個印度女仔係印度妹。咁就好鍾意足球嘅，咁但係父母就梗係女仔踢咩足球啊咁樣樣係咪，咁但係呢講呢一個印度妹嘅一個好朋友，就係呢個 Karen Knightley 嚟啦，咁就係呢個呢，佢又係香港亦做基拉麗麗，基拉麗，咁基拉麗麗呢，其實我又覺得值得講講點解呢，因為我大概即係年零兩年前我睇過一套電影，我都係睇碟嘅啫、但係都係新嘅，其實佢都係兩年左右就呢套電影，兩年唔夠三年，原來叫做危險療程，叫做 A Dangerous Method， 咁樣呢，佢又係真人真事改編嘅，好似呢套解碼遊戲一樣、而且嗰個人又係響當當嘅，即係喺普羅大眾入面更加多人識啦，就係、是、Sigmund Freud 弗洛伊德、就係心理分析嘅始創人啦，好出名啊，講我哋嘅潛意識啊，即係本我啊，即係自我啊，超自我咁啦，即係原我啊 ，ego 啊 ，super ego 咁樣啦 ，it 啊，咁樣咧，但係咧，原來佢又係扮咧，佢嗰套電影基本上咧就係講啊 ，Sigmund Freud 同埋佢嘅，你可以話叫學生啦、但其實年紀大家唔係差咁遠啊，就係、叫做 Carl Jung， 叫做榮格、即係一般中文叫榮格，點解咧？因為佢用普通話讀啊。 勇 即係光勇嚇勇，咁所以咧佢勇咧其實佢靠勇係 C A R L， 然後就 J U N G 嘅，但係 J U N G 就唔係讀中喎，個 J 字嘅發音咧就唔係讀翻佢平時嘅 J 喎，佢係勇啊讀，即係等於讀個 Y 音喎，個 J 讀 Y 音，所以叫做靠勇。咁啊靠勇咧，所以中文叫榮格就勇格勇格。咁但係咧都係一個好出名嘅心理學家嚟嘅，就係二十世紀初嘅。咁當時咧，佢哋兩個係亦師亦友嘅關係嘅。但原來咧，嗱、這個我自己都唔知啊。直到我睇呢部電影《A Dangerous Method》危險療程咧，原來中間咧係有真係有個女士，佢原本係阿靠翁嘅女病人嚟嘅，係有精神病嘅。咁但係咧，佢一路醫佢嘅時期，即係用當其時即係、我哋睇上嚟好離經半道嘅一個方法嚟去醫啦，即係咁用心理分析啊咁樣樣，咁就醫到佢差唔多都好翻九成啊。咁但係當然佢講佢同阿榮格咧。即係榮格啦，冇人話我慣咗阿翁啊。阿榮格咧就發生咗少少曖昧嘅關係啦，因為阿榮格本身已經有太太啦，又有仔女咁樣。咁但後嚟佢哋都係分開咗，分開咗咧好犀利，就係呢個女士咧，佢本來係精神病人，但係後嚟咧佢就再去讀，變埋一個精神科嘅醫生。咁而且咧喺套戲入面咧都有趣，佢就講咧原來弗洛伊德入面啊講佢個心理分析嘅理論咧，其中有講到人啊，即係有好多種嘅最原始嘅動力，但原來有一種嘅驅動力咧，就係嗰個同死亡有關嘅，我哋甚至可以叫做 death wish。嗱，當然佢講個動力咧，其中一個最重要唔使講，係同性有關啦，叫做力比多啦 ，libido 啦，即係大家如果讀過少少心理分析嘅，咁佢哋就講個 sex urge 啦，由細到大啊，唔同嘅階段啊，由 BB 啊到幾歲啊，又唔知到十幾歲啊咁樣啦，咁有好多嘅咩視父戀母情結啊，好多呢啲咁嘅嘢啦，即係弗洛伊德啊，咁就同性有關，但係其實原來佢有部分都講到咧，同人咧一種內在嘅對死亡嘅既恐懼又向往。呢種咁樣嘅好矛盾嘅心態有關，咁但係喺戲入面咧，嗱我又唔知有幾真啊，即係又要做一啲學術嘅考據啊。佢話原來呢個關於人嘅最原始嘅衝動咧，原來一部分係同死亡有關咧。這個意念咧，最先咧原來唔係弗洛伊德，亦都唔係榮格提出，原來係呢位女士提出嘅。 哦， 後嚟不過咧就弗洛伊德就寫咗落去自己嘅著作咁、樣。咁呢個女士我唔記得嗰個真名係咩啦嚇，即係你上網查下啦，其實係有嘅，亦都有埋啲照片添嘅。咁但係喺個電影入面咧，就係、由呢個 Keira Knightley 嚟去扮演嘅、而且我覺得扮演得唔錯。我睇嗰套戲咧，即係而家講兩年前左右睇呢套戲咧，我都刮目相看啊！因為以前睇《魔道王》咧，當咗佢係個花瓶咁上下啫嘛，哇，好靚好靚咁，但係即係唔需要有演技啊嗰啲戲係嘛？咁但係嗰套戲咧，其實佢扮一個女嘅精神病人咧，其實真係入木三分，係唔錯嘅。好啦，咁又拆開咗少少啦，就講翻呢一個係 Alan Turing 啦，或者講翻嗰個解碼遊戲嗰度先啦。嗱，解碼遊戲咧，其實佢個開始咧就係1939年，咁你知啦，39年就係希特拉。 冇錯， 就係發動呢個所謂歐戰啦，係嘛？咁嘅閃電戰爭啊，打呢個波蘭啊、捷克咁樣啦。咁講真咧，其實係全靠英倫海峽啫。如果唔係英倫海峽咧，其實英國一早都淪陷。因為當時咧，全部啊法國啊、西班牙嗰啲啊，或者係北面嗰啲北歐嗰啲，全部淪陷曬啦嘛。啊，波蘭嘅唔使講啦。好啦，咁當然南面意大利就有墨索里尼啦，係嘛？咁但係咧，即係英國咧，就佢有個英倫海峽。但係咧，佢當然德國咧就不斷派飛機去炸，所以電影入面都有幾個鏡頭係講噶，哇！成個倫敦就炸到變火海啊，咁樣樣係嘛？咁所以後嚟咧，就英國亦都係因為咁樣咧，就發明咗雷達呢樣嘢嘅。其實雷達就係因為要夜晚嚟轟炸咧，你睇唔到嘛，係嘛？咁但係咧，後嚟咧，德國又發明咗即係叫做道高一尺魔高一丈，你發明雷達，我就發明咩咧？就火箭，就係嗰個 V2 啊，復仇飛彈。咁但係好可惜咧。或者應該話好彩，應該對，但係對於希特拉就好可惜，就係話佢嗰個 V2 個飛彈咧，其實已經開始喺度射過去倫敦嘅，根本係倫敦係完全束手無策嘅，你飛機都冇用嘅，因為火箭嚟噶嘛。咁樣咧就因為佢嗰個未正式能夠大舉使用嘅時期咧，佢就失敗咗啦，即係盟軍就反攻成功啦，咁樣樣啦，係嘛？咁當然咧，呢個反攻嘅成功咧，即係而家我哋睇呢套電影就講咧，就話原來好大功勞咧，就係因為呢一個。解碼團隊， 冇錯， 就係破解呢一個所謂迷碼、或者咧，即係如果譯音咧，叫做恩尼格碼啊 ，Enigma 啊 ，Enigma 嘅密碼機。咁、呢個密碼機咧，當時係納粹德國入面咧就最勁嘅。其實仲有第二啲嘅，有啲即係加密嘅，因為叫做 Lorenz 嘅 cipher 咧，其中一個啊。咁但 Enigma 係最出名。咁佢哋咧，佢哋成班人咧，其實就喺叫做布萊切利園啊。咁布萊切利園咧叫做Blanchley Park。Blanchley Park 原來就喺倫敦大概西北80公里，即係50英里左右嘅呢一處地方嚟嘅。而家大家上網，其實佢真係佢啲景係喺嗰度攞嘅，咁佢呢一個咧就當時俾英國軍方就徵用，專係我嚟做呢啲情報嘅嘢嘅。我上網查個資料咯，話原來最高峰嘅時期咧，嗰度係曾經有個9000人同一時間做嘢，幾緊要啊！哇，真係淨係嗰啲膳食啊，都咩啦，係咪？咁但係咧就係佢哋做嘢嘅地方咧就叫 Hut Number Eight，Hut Eight 即係叫第八營或者係第八號屋，主要喺曬嗰度嘅。其實人多噶，你睇到戲，即係我唔知有幾大史實啦，但係即係應該係。就算正式一定係少過即係七八個人啦，因為佢講來去係嗰四五個人啫嘛，係嘛？好啦，咁但係 Alan Turing 咧，其實佢成名咧，當然係即係佢係喺呢一個更早嘅，真係好犀利。佢一開頭講佢即係叫所謂建功啦，當然你話其實係徵召啦，其實都有講過少少，講過少少。嗱，佢1939年入伍嘅時期咧，其實講佢係幾多歲咧？佢1912年出世，係27歲。 哇！ 哇！真係好難想像，27歲。但係其實佢提出圖靈機咧，係仲早啊，係24歲啊。 哇！ 即係25歲啦，即係24，1936年。原來佢1936年咧係最先提出呢個圖靈機。 哇！ 咁當然咧，其實喺個電影入面咧，就講佢製造呢部 Victory 啦，即係電影叫 Christopher 啦，改咗。其實都係佢嘗試將呢個圖靈機呢個概念咧。就係付諸實踐嘅，咁當然咧，即係同佢心目中嘅即係所構思嘅，可能仲有一段距離嘅嚇。咁圖靈機係乜咧？我遲些少啦，我哋即係會講解一下啦嚇。咁但係呢度咧，我就要講翻佢1950年啊，即係話佢已經電影入面嗰個情節已經過曬啦。因為1945年就勝利啦，你知今年咧就係即係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70週年啊嘛，即係我哋勝利即係70週年啦，今年係嘛，即係2015。好啦，咁但系咧，佢喺1950年嘅時期咧，即系勝利之後五年咧，咁佢就發表咗一篇文章。咁對於我哋研究人工智能嘅人嚟講咧，即係特別係我哋讀唔係讀啊，特別係我哋好中意科幻嘅人嚟講啦，呢篇文章好有意思啦。其實我最先認識 Turing 咧，都係因為呢篇文章。其實我應該係喺大學讀書嘅時期睇書，係睇到呢篇文章嘅，因為有一本書咧就係講即係機器智能嘅，入面就蒐集即係。即係輯錄咗好多嘅文章喺度，其中一篇就係 Alan Turing 嘅，就係1950年喺一本學術期刊就叫做《心靈》啊，叫 Mind 上面發表一篇文章，叫做咩咧？叫做 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， 即係計算嘅機器同埋智能。咁佢呢篇文章其實咧一劈頭第一句咧，佢就問一個字啦，即係一個問題啦。其實喺電影入面啊，都有問到呢句，佢話叫佢就借嗰個偵探啊問。圖靈嘅，就係 Can machines think， 即係機器係懂唔懂得思維嘅呢？咁咁當時圖靈呢就喺1950年呢篇嘅文章入面呢，其實佢就俾咗佢嘅一個答案。咁又要俾些少嘅背景大家知道呢，因為其實佢製造嗰個機器呢就可以話係一個電腦嘅前身啦、啊、但係就唔係我哋而家所認識嘅所謂叫做一個電子嘅一個計算機、 嗯、 即係一般供應呢就是、電子計算機嘅即係世界上第一台呢、啊、就應該係喺美國係製造原子彈曼哈頓計劃 Manhattan Project 入面，即係佢哋去為咗要進行大量嘅計算呢就嚟去做出嚟嘅嗰個叫 ENIAC， 其實都係啲縮寫嚟嘅，就是、ENIAC ENIAC啊，呢個係應該係最早嘅。咁但係其實嗰陣時都唔係最重要，因為嗰陣時已經係接近完成㗎啦。因為原子彈佢應該係1945年左右，1944或者45年呢就係、是、製造呢個 ENIAC 嘅。咁但係佢電影入面嗰部嘅即係 Victory 呢就應該係應該40年咁上下，1940-41年咁上下啦，係咪？ 同埋嗰部機都唔係佢自己一個諗嘅， 係係 都係一個團隊咁諗。 係冇錯，唔係佢係主要嘅，佢係主要嘅。咁、但係呢當然後嚟佢亦都有講到呢，佢即係俾佢奪權嗰個人呢後嚟都有貢獻㗎。佢話得你應該用對角接線將接起嚟呢加速佢個運算啦咁樣。咁、所以佢另外嘅人呢係有幫手有貢獻嘅、好啦，咁但係呢嗰陣時開始呢就已經有所謂電子計算機呢樣嘢啦。亦都開始有人爭論呢，就係話咁呢啲計算機其實算唔算係懂得思維呢？咁、又有爭議咯。咁就呢咁圖靈嘅答案係點呢？我哋休息一陣返嚟再講解。